事件刷新的 NPC 会是干扰，但也有可能是可以被利用的。如果能将这些 NPC 充分利用起来，无疑会打出一场非常聪明的比赛。孙翔曾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荣耀里没有他做不到的事，但是现在他认清了，这些需要诸多算计的玩意儿真的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最终他干脆直接的不再去想这些东西有什么可利用的，干扰那就扫清吧。斗破山河范围内的 NPC 全被掀起了半空，场边两队的选手此时都在抓紧时间观察这些 NPC 的战斗力究竟怎样，不通过这样的碰撞还真不好判断。此外，突然遇到了这样的主动攻击，这些 NPC 们会是怎样的态度呢？就之前来看，两个团队都没有太在意君莫笑和一叶知秋的存在，当两个角色攀上山壁上的时候，都没有特别针对二人的举动有所应对。但是现在被这样主动进攻，如果依然是毫无反应的话，那这个事件的设定可就有些无趣了。荣耀这个经典游戏可从来不会出现这样无意义的设定，无论是网游还是竞技中的一张地图。果不其然，被孙翔的一叶知秋主动攻击的两队 NPC 再没有无动于衷，两端立即都有了明确的攻击指向。一叶知秋枪炮法术，一叶知秋身遭已被清场，此时率先攻来的自然是这些远程攻击的手段，除去制造伤害的，产生控制效果的咒术一类也有。这两队 NPC 当中的职业分布还真是挺全的。不过这变化孙翔还不至于预计不到，攻击底身时，斗破山河已经收招完毕，一叶知秋箭步疾走，将数道攻击甩到了身后，与此同时再一挥臂，行进间施展了一个霸碎，向那些正好像饺子一样从半空中摔落下来的 NPC 们甩去。黑光一道，数名在一叶知秋面前跌落的 NPC 被霸碎扫到，产生击飞效果，一个个的向着山壁撞去，而那里叶修的君莫笑正怡然自得地看戏呢。孙翔没有忘记对手是谁，没有忘记比赛的目的，扫清这些干扰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向叶修发起攻击。 NPC 被孙翔变成了人肉炮弹，不过这霸碎打出的吹飞效果并不强烈，这人肉炮弹飞得不快，随便用个攻击挡一下，甚至来个抓取类的技能再当炮弹扔回一叶知秋都很简单。但是叶修却选择了闪避，君莫笑从原处跳开，再次施展着忍刀的功用，君莫笑在山壁上攀爬游走，小心翼翼地不和孙翔送来的任何一个 NPC 起冲突。 这家伙想干嘛呀？ 职业选手们都有些看不懂了，孙翔已经被他折腾得不得不面临 NPC 的攻击了，这正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乘胜追击的好机会，结果叶修居然避而不打，一心要进看戏状态的模样，着实让他们费解。直至那斗破山河先向半空的 NPC 轰然摔回地上，冲着一叶知秋的又一波远程发动，同时近战职业也贴身上来，看着 NPC 们这一系列的举动，职业选手们才突然有所醒悟。 这家伙太狡猾了， 大家纷纷感慨着。叶修本可以就此展开攻势，但他却避而不打，不为其他，只是不想招惹到 NPC 的仇恨。此时 NPC 们已经针对一叶知秋有所行动，这种时候君莫笑再对一叶知秋进行攻击，很容易被孙翔将攻击引导着打到 NPC 身上去，所以他选择闪避，根本不去和 NPC 产生丁点碰撞，更不给孙翔这种引导的机会。这种对 NPC 仇恨的敏感意识还真就是玩久了网游才能练就的，高大上的职业选手们显然在这方面不够敏感，以至于这一次没有一个人第一时间察觉到叶修的用意。战斗继续，但已经变成了孙翔和 NPC 们的一场角斗。叶修的君莫笑安然无恙作弊上官，然后就成了他的垃圾话时间。 右边右边，左边左边， 头顶。 反应不错嘛。哎，14点钟方向啊，就是2点了。骗你的。哎，你没信啊？ 频道里消息不断，叶修居高临下对着孙翔和 NPC 们的混战指指点点，轮回粉丝看的都胸闷不已，他们心中大多觉得孙翔此战凶多吉少了，但是职业选手们看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他们很快就都留意到孙翔虽然身处这样的乱局之中，但是一叶知秋受伤并不严重，而且越战越勇。 NPC 的战斗力不算太强啊， 职业选手们纷纷说着，这就是他们的看法和普通玩家不同的原因所在，因为水平不同，所以眼界不同，被这么多的 NPC 包围，普通玩家都会觉得这是必死的局，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还在他们可以应对的范围之内。另外还有一点， NPC 们并没有因为乱入了一个一叶知秋就忘记他们之间的战斗，此时他们之间也互有攻击，这一点也被孙翔巧妙地利用着。乱军之中的那个人影越来越清晰了，他的周身上下缠绕着各种各样的魔法斗气，无属性炫纹的，光属性炫纹的，暗属性炫纹的，火属性炫纹的，冰属性炫纹的，五种炫纹状态，五种颜色。此时一叶知秋加了个旗，而且不带中断的，除此以外还有一层精深的光芒包裹着全身，此时炽烈的将那五种炫纹状态的光芒都冲淡了。斗者意志，战斗法师的觉醒技能，通过连击术催生出的战斗状态，骑士武器开放以后最高可达第8阶，在网游中被无数玩家爱到不行的一个经典技能。而此时一叶知秋这周身金气斗气的闪耀程度正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第8阶，在这职业赛季上可是极其罕见的，尤其在单挑场上，第8阶的斗者意志那需要150段连击，如此变态的要求在单挑场上根本没可能实现，一个会被你打出150段连击的对手，那和一个木头人也差不多了，斗者意志的状态开不开都显得多余，所以职业选手们的战斗法师很多人这个技能甚至根本不会点到太高阶，觉醒技能都是相当强力的，在技能点的消耗上当然不一样。但是一叶知秋是谁？那是被称为斗神的荣耀第一的角色，他的斗者意志一直是被点满的，之前是叶修，孙翔接手后以他那时的性格当然不会觉得叶修能做到的事他做不到，所以对于斗者意志的加点他没有做调整，之后开放75级更是在原本7阶的基础上再点了一阶，提升到了8阶。到轮回的孙翔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但是对于斗者意志这个技能他也并没有洗点重加，这样一个依靠技术提升战斗力的技能他觉得正符合他的风格，单挑赛里很难打出这么高阶，但是团队赛里总还是有机会的，虽然一样很难，但是昔日的叶修做到过。斗者意志虽然很多人认为他在职业场上并不实用，但在战斗法师选手的心目中这却是一项专属于他们的荣耀，能在比赛中燃起斗者意志的高阶光芒是每一位战斗选手心中都畅想过的事情，哪怕很多人最终将这个技能加得很低。而孙翔他敢于将这种畅想付诸行动，他希望可以在比赛中燃起斗者意志的金色光芒，而今天他做到了，虽然有赚地图设定的便宜，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目标，今天的一叶知秋或许也只会一个2-3阶的斗者意志，不会燃起如此灿烂的斗气闪光。 叶修这次有点玩脱了吧， 职业选手们纷纷感慨着。 NPC 的战斗力并不变态，并没有完全限制住孙翔，一叶知秋付出了一定的伤害，但却完全点燃了战斗法师的最强姿态，这样下去这些 NPC 不会成为阻碍，而最终叶修却需要面对一个如此强横的叶知秋， 这是他这个夜之秋的缔造者都没有见识过的强横姿态。